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衫。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衫。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含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蛙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次 行动 人哋真系一种广东人，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和谐。 星期一晚五点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二十、三十、四十。 我不想再去到外國的時候我 Jackie Chan， 我想講另一樣東西，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們，即你明白嗎？我覺得 Jackie Chan 現在不夠我打了，我告訴你他問說以前我不夠他打，現在他不夠我打了，我肯定 你肯定， 你是六十幾歲， 你是肯定先 屌你，我三十幾歲打不贏六十幾歲阿伯， 我想看下， 我好想看 我即時要停止我說的嘢，我 好 想 看。陳生 Jackie Chan 大， 陳生你聽到的上來啊， 不要說那麼多。陳倫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除咗半個韓國人之外，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喂，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陳倫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奶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先有咩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趟， 請問黎多婷。 We're back. Here's the news. All the news is new and approved by the U.S. Army, the sweetest smelling army in the world. Great Britain recognized the island state of Singapore. How do you recognize an island? You go, hey, wait, no, don't tell me. Wait. Didn't we meet last year at the Feynman Bar Mitzvah? You look a lot like Hawaii. Didn't we meet last year at the Peninsula Club? The Mississippi River broke through a protective dike today. What is a protective dike? Is that a large woman standing by the river going, don't go near there? The bedding. Don't go near there. Get away from the river. Stay away from there. I know we can't use the word dike. You can't even say lesbian. It's women in comfortable shoes.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here's the weather. We're going to go right to Roosevelt E. Roosevelt. Roosevelt, how's it going?Adrian, I'm with somebody. Don't ever come here and bother me right now. Well, thanks, Roosevelt. Can't you give us a little weather? Not now, man. I'm on the balcony. I'm trying to score. Back off. Well, what's the weather like? You got a window? Open it. Thank you, Roosevelt. We'll have to go to someone else for the weather. I guess we'll have to go all the way to Washington, to Weather Central, to Walter Cronkite. Walter,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 just want to begin by saying to Roosevelt, D. Roosevelt, what it is, what it shall be, what it was. Weather out there today is hot and shitty, with continued hot and shitty in the afternoon.Tomorrow, chance of continued crappy with a pissy weather front coming down from the north. Basically, it's hotter than a snake's ass in a wagon rut. Okay, we're going to hit some songs at you right now. Coming your way!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n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啦，咁呢首咧就係、是、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咁啊，多謝呢個 Robin Williams 或者係叫做 Adrian Croner 咁啊，為我哋今晚咧三節嘅北上頻道咧，幫我哋打碟北歌咁啊，好鍾意，大家都好鍾意呢首歌㗎啦 ，Louis Armstrong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咁啊，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咁啊呢節咧就可以講下乜嘢咧？就講下提下住喺深圳嘅朋友先啦。咁、啊，深圳就上個禮拜五咧就已經咧就恢復咗嗰、那個對所有車站咧實行嗰個叫做逢包必檢、逢疫必檢、逢疫就必。檢嘅呢個措施，咁啊繼續咧就再次實行，咁啊呢個咧其實啊呢一段時間，如果你生活喺中國咧各大嘅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啊、廣州啊、重慶啊等等啊，都發覺搭地鐵係一件好煩厭嘅事嚟嘅，咁就上個禮拜五咧就深圳咧就亦都據跟即係跟其他嘅呢幾個城市之後咧就繼續就實行呢、這個呢、這個措施啦。咁呢個措施其實喺早嘅一排嘅時候咧就是、不定期咧你都發覺有多地鐵站咧就有實施嘅，就係、是、擺部 X 光機喺度啦。金屬探測器啦，咁然之後咧就排隊搭地鐵啦。咁、但係咧就點解會再攞出嚟講咧？就係、是、咧各大嘅城市咧都因為都暫時揾唔到個咩方法去防止呢啲 反恐 所謂恐怖活動啦。咁所以咧就繼續咧就係、是、實行呢個逢包必檢、逢疫必檢、逢疫就必檢呢、 這 個行動，呢將佢常態化。 呢、這個可以講一講嘅，因為上個禮拜啦，我都唔記得咗咪禮拜日啦，定係閒，好似閒日嚟嘅。OK， 咁啊十點零鐘到過關啦。OK， 喺京羅湖過啦。平時大家都知道京羅湖過咧，如果你係孭住個細袋又好咩都好咧，即係你就咁叉住可能一個好細嘅袋仔都好咧，你過你直過到佢而家間啊嘛，即係局你要過嗰部 X光機啊嘛，咁但係你如果你平時去呢啲時間過咧，佢都照俾你嘅，即係因為佢係鬆好多嘅 ，OK， 但係話說我上個禮拜過咧，就係、是、我揸住一袋好細袋嘅嘢，紙袋嚟嘅，係攤開咗嘅 ，OK， 即係你唔係拉鏈嗰只嘅。佢都要你抌落部 X 光機度，咁然之後焗 Q 住你係一撚定叫過嘅，即係我已經覺得，咦，搞咩啊，嚴咗啊咁樣啦。 係， 咁啊，跟住落到地鐵站啦，哇，地鐵站仲乸麻煩嘅意思係平時已經係即係你封咗喺度一個 S 字形咁樣排隊，你又要過嗰部 X 光機啦。而家佢直情去到點咧，就係話我嗰日見到咧，就係咧，我嗰日見到係。你直情係需要呢俾佢拍幾下嘅，佢有人呢喺度拍你幾下嘅，即係我呢 拍個袋 唔係 個包包 身啊， 心都要 hand， 佢有部嘢，即好似机场嘟嘟咁样咧，拍 hand 拍你，我唔知嗰部乜嘢嚟嘅，咁拍你几下嘅。咁我发觉，咦，罗湖嗰度就即系麻 Q 烦咗好多啦。咁、但系黄冈仍然系方便嘅，仍然系、即系仍然好似以前咁嘅，你过又得，唔过又得。嗰啲諗點係唔會屌鳩你，嗰啲又合作好多嘅。 睇情況啦，都係我諗啊，即 係視乎。因為好少嘅羅湖，我平即係你大家都知羅湖，如果你平日計十點幾個關，唔係五六嘅話咧，你少人好多噶嘛。我直情唔會過嗰個自動檢，即係嗰部嘟機噶嘛，直情揾人手睇完你張羅過卡過噶嘛，快好多噶嘛。咁我已經係走到去嗰邊冇人排隊咧，人手過，但係已經係冇乜人，佢都照咁樣出嚟。 即係執行嗰啲官員其實就冇乜準則㗎啦，即係都係睇下視乎唔同情況啦。譬如有事發生嘅嗰段時間就可能係會緊啲啦，平時就會係鬆啲啦。咁但係即係而家，但係你頭先講緊嘅大部分就係話我哋喺過中港兩地嗰個關，咁但係我講緊嘅咧就係話。就係、是、地鐵，咁地鐵呢個係影響嗰個城市每一日嘅民生噶嘛，同埋你要諗下就係你每一日可能唔止搭一次地鐵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喺深圳嘅打工仔，咁你大佬朝頭早翻工就已經攞你命三千啦，已經你諗下，即係譬如你八點鐘搭地鐵嘅係咪已經係好多人？咁你仲要加上要排隊驗包包嘅話咧？咁就非常折騰啦，咁所以譬如話早前都見到好多打蛇餅嘅情況啦，咁你大佬你諗下就係、你仲要逼完翻工 ，OK， 咁你因為咁樣嘅即係因為咁嘅措施，你可能每一日就要提早少少要翻工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喂，可能翻工之後你要出去見客啊，出去街啊咁啊，喂，又搭地鐵嘅話，你真係暈喺度。咁你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唔利民、好唔便民嘅一個政策啦。咁、然之後，所以你導致到咧就已經，譬如話喺北京或者上海好多朋友咧，就已經係即係成日就會即係而家已經開始有個現象就係咩咧？搭地鐵。唔好大包包，盡量將嘢擺個袋度，簡化啲，咁你就可以過得到。同埋就係摩擦多咗好多啦。即係你知，喂，即係譬如話，你估真係喺個地鐵度執法嗰啲紀律人員係大曬㗎、你知唔知最惡嗰啲叫大媽？你大媽揸住個包，你要守佢，係咪先？ 發喇！ 佢即刻變成一位 NFL 美式足球員，衝爆你，係咪先？打陣式咁樣去搭地鐵㗎嘛，大佬。 嗰啲有隻即刻變咗恐怖分子㗎。 即刻變恐怖分子㗎。 佢個係啦。你試下，即係我都見過，即係可以分享。 你守我個包，你有咩資格守我包啊？ 分享下，因為我好多時都係要過去，即係有陣時過深圳食飯都係搭地鐵㗎啦。哇！你搭地鐵即 係折騰啊，簡直 折騰到巴街，特別喺羅湖嗰度搭，就係你六即係。我好多時亞灣出沒都係六點幾到八點幾嗰段時段，我有幾次係幾次都係遇上咧，就啲、是、大媽 OK 攞住一個大夾，跟住咧嗰啲友就過機就話，都跟住就話：喂，你有啲唔合咩嘅嘢，要打開出嚟。打開個大媽已經唔想，就同你爭吵一段。咁咧嗰啲咁嘅嗰啲負責安檢嗰啲人咧， 安檢人員 就永遠都唔識咧用個腦去轉嘅，就係話咧就係咧永遠嗰兩三條友都係同阿大媽溝通，佢就永遠唔理後邊條隊幾撚長， 搞掂咗阿大媽先， 係一定係搞掂咗， 所以就滯，咁咪所以咪就 滯後咗喺度啦， 滯後咗喺度啦。 好啦，跟住然之後咁搞到後邊嘈嘅時候咧，就佢放一兩個出嚟，到啊。阿大媽第一個妥協啦，得你俾你打開睇，一打開睇，逐樣問嘅時候，個大媽又嘈過。 佢其實唔係問佢啲嘢咩料，佢係問：喂，你呢支香水喺邊度買啊？嗰啲咁樣咧，係啊，哇！呢支係咪真㗎？呢支係咪真㗎？呢支 channel 咁啊，即係問埋曬嗰啲。 跟住咧，仲要咧，即係攞佢，因為咧叫佢攞出嚟睇。第三個步驟，個大媽就係嗰個安檢嘅人，叫佢喂攞樽水，即係唔知嗰啲咩液體可能過唔到，攞出嚟睇，佢係攞嚟，個大媽又拉錯過，又擠塞過。 所以你而家咪明白點解內地朋友嚟到香港搭地鐵咁？ 咁开心， 咁 开怀， 咁 free 嘅咧，即系嗰个感觉。 除咗就觉得得，我同意你有条 rules 嘅系嗰个包包嗰个行李夹唔可以太大之外。即系其他都冇乜嘢， 可以好似释放咁样噶嘛， 系啦， 系直情当咗架车好似佢自己架车咁样啊，咁所以而家你明啦，即系譬如你讲开香港搭地铁嘅，最近咧，即系你知我有时啊，我而家多咗喺香港嘅翻公司，有时做嘢啦，咁啊做嘢咗，我都冇揸车，咁我都系要搭地铁翻屋企啦，咁我啊由葵涌嗰头搭翻嚟啦，咁喺葵涌头有时其实都遇过，喺最近暑假其实都遇过个情况，呢个咧就。同最近有單新聞就係翁靜晶咧，我唔知道有冇睇過，佢就喺網上撰文咧，就話香港迪士尼啊嘛，咁呢個我都心同體會啊， 俾人掉到仆街。 你每一次去到啊葵芳地鐵站咧，如果你夜晚大約係九點零十點啦。哇吓死你啊一大轮嗰啲一打开个车门一大轮呢全部就系、 是。知唔知点解 就系啲内地自由行物去完迪士尼㗎嘛。 唔系知唔知点解系嗰段时间。 就喺度冲入个车度囉。 知唔知点解系嗰段时间啦。 系。 因为迪士尼八点半放烟花嘛。 系囉来不能一。佢咪完晒跟住咪。系啦咪。 你而家先。 然之后成架车塞满不得止。 你而家先感觉到啊。 同埋啲好奇特嘅行为你可以喺入面发现到。即係譬如最近我发现咩 我俾你讲。例如呢我见得好多。 按摩。 OK。 你有冇见过系？你见过喺个即系按摩？我见过佢两三次，就系、是、咧、那个嗰、那个即系、就是、老公老婆咁嘅问题啦。OK， 咁老即系个老公啊，玩得好攰啦，全日系咪先咁啊？我老婆对佢好好其实，咁咧、那个老公咧，佢就成个人趴喺架车度啊，即系佢唔系坐喺度噶，佢企喺度噶， 趴咗， 但系佢就 趴咗喺个玻璃， 趴喺个玻璃嗰度，举高双手噶，系举高双手，跟住个老婆咧就同佢喺度揿穴位啦， 系咪老婆嚟噶？ 唔知啦， 女嚟啦， 但系即系好捻奇特，即系咧已经系好捻逼架车。佢仲可以做一啲咁嘅嘢，所以即係好撚即係佢哋其實係好叻嘅，善用空間啦、啊 嗯， 或者就係好識善用時間啦、 啊。我講個笑話， 即係一程車入面可以做好多嘢。 我講個笑話， 即係屙尿屙屎啲已經係好少嘅事嚟。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啦、啊。咁嗰陣時小弟珠海喺邊？喺荃灣嚟㗎嘛。咁啊有陣時上堂放九點幾、八點幾、九點，必經麗景葵涌即係新都會嗰個站開始搭翻過香港㗎啦。我就一定踩到條仲。要我一定係踩嗰條即係機場線㗎啦，因為經迪士尼站㗎嘛。係、 啊， 哇！嗰啲奇景多 Q 到。係、啊，第一就係、是、你嗰架地鐵車廂嗰、那個凳咧，就明明六個位坐。係、 啊， 啲大乜眼係 八九個人都 可以坐到八個。 係、啊，仲有啊，係啊，你真係一定要讓座㗎。 係啊， 你啲譬如啲細路仔嗰啲咧，喂，即係好似。好似仲未玩完咁樣啊！佢睇架，佢睇佢架地度一樣係當佢迪士尼。 覺得嗰個係 喂你坐喺隔離係俾佢踢死啊！我俾你聽，完全係咩？唉，我起身啦，我讓俾你入下嚟。 跟住真係嗱，啲阿爸阿媽啦，啲內地即係唔係華客，啲內地啊。咁但係你有陣時見到 都係華噶啦，我哋 即係見到有人哋係真係 set 好咗六個位，你就唔好夾硬叫條細路逼埋嚟坐啦，係咪先？第二樣嘢係咩？就係、是。即系换尿片就不在话下， 喂奶啊嗰啲啦。 你知唔知我见到喂、啊、喂奶都？你知唔知我见到喂咩奶？ 人奶 啊， 系啊，你我见过咧人奶。 屌你， 系 你明唔明啊？ 咁嗰个冇嘅，嗰个佢益你嘅啫，都冇乜所谓啊。 咁个问题你喺丽景站，你咁多人穿翻嗰个， 但系你见到嗰个喂人奶嗰个咧？ 你个 系有家底毛啊嘛，嗰下先攞命啊，大佬，系咪先？即系你，然之后我就会喺度谂，哇！如果我系嗰个 B B， 我会呕奶噶，大佬，系咪先？系好大镬噶嘛呢样嘢。 跟住 系啦， 跟住嗱，我 即系唔该你，下次你喂人奶，你睇睇啲家底毛啊，唔该。 嗱，我又真系见，嗱，我又另外见过系咩？呢个系真嘅，就系、是你头先咪讲坐喺度嘅，我见嗰啲友仔系咩？一个位，好啦，一个人得咗喺度，前面可以搭 搭叠罗汉咁样坐三四件咁样坐，因为咩嘛？因为你冇位逼啊嘛， 同埋细路仔唔靠噶嘛， 系 佢根本唔当细路仔一个人嚟噶嘛，唔当噶。 跟住你头先讲，你头先讲话啲僆仔好似迪士尼 咁， 唔系只脚印啊， 系 系啲家长啊，都俾佢当过呢条，即你知道有个扶手定 系啊， 你知道嗰啲僆仔 系 好似玩健身 啊，李宁啊嗰啲咁啊出晒嚟啊， 黐线噶嘛，即系你明白？ 系啊，成架车系灾难嚟噶，即系我最近就好有呢啲感受，几晚都试过， 系 啊，直情系真，即系直情系有感觉想落车， 你 顶唔佢唔抱啊，大佬，唉，真 系 好救命！ 即系呢个咧就要即系当局反应下啦， 系 迪士尼放烟花六点好放啊， 唔系话你分流啊，你六点放一转，八点放一转，咪大佬唔使逼咁辛苦嘛， 真系嚟 Q 晒铺嗰日， 系所以你明点解嚟到香港搭地铁佢哋觉得好即系好释怀咁。 但可以再同各位香港嘅朋友讲一讲，2015年啦， 嗯， 呢个海洋公园通车啦，海洋公园收嘅时间8点钟啊， 哦， 咁啊通车去边咧？通捻快金钟啊， 系， 咁你又谂到嘅就系， 哦，不过佢嗰度一条线系去香港仔嘅啫， 但系你要过翻嚟金钟，过去翻啲， 即系金钟会逼爆咯， 金钟会逼爆啊嘛， 咁金钟而家都逼爆啦， 咁个问题逼爆情况，你谂下逼爆嘅情况会点一？大扎人买一大扎一身臭汗，跟住可能买捻咗啲嘢， 冇计噶 啦。之后成个金钟会游落， 冇计啊！全球都要承受呢一种咁嘅痛苦噶啦，而家因为中国富裕起嚟啊嘛， 真系扑街。 即系你讲翻深圳嗰个就系、是、诶。其实几辛苦噶，即系你每一日咁样搭地铁，同埋因为你而家唔系净系实行逢包必检啊嘛，逢疫又必检，咩疫呢？液体啊，OK 吓，即系支水啦，或者就算一杯珍珠奶茶，你都要佢面前啜两啖啊，咁样又要嘥时间啦，咁仲有逢二必检，喂呢、這个啊惨啦，即系你仲要样衰啊，或者。口臭，喂，总之佢觉得你可疑又检喎， 又检 系啊，喂，即系你三样嘢加埋咧，你喂大佬真系好嘥时间，咁但系即系上个礼拜五就深圳嗰边即系安检咧就话啦，佢就喂，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佢系会尽快咧系实行咧，你知道每一个地铁站啊有好多出入口噶嘛， 嗯， 每佢系会保证100%100%每一个出入口， 嗯， 都要检啊，大佬。唉，咁你话真系折腾到 讲多样嘢啊，即系讲开呢啲安检啊，成啊，都系关于香港嘅。即系我咧就好兴嘅，就系搭火车上翻去罗湖咧，我一定坐头等车卡嘅。 系 个原因就系费事咁嘈，粒粒乱啊，成啦。 系 我咧就发觉 有钱啫， 唔系呢个你当我唔介意嘥多20几蚊啦。讲真， 系 咁，但系我觉得系好烦或者好讨厌嘅一件事。 但解决到你个你嗰个问题咩？ 解决 头等 嗱，解决到少少。 喂，大佬，佢哋都好有钱噶，佢都系唔介意搭头等。 唔系，我净系想讲烦咧系咩咧？ 系 就系烦在就系呢个我哋嘅香港地铁咧 系。 是真的，我每一次差不多都是就是每一次都会有人去同你嘟嗰张， 屌你嗰个讲过啦， 嗰、那个 好捻烦噶嘛， 系 啊，嗰啲都唔知乜捻嘢咁，唔系乜捻嘢落后嘅方法 嚟，我唔明白， 系啊， 我永远都唔明康嘅系点解， 即系我唯一赞佢嗰样嘢就系佢因为咁用一个咁戇鳩嘅方法。 啊 佢可以製造多幾個就業出嚟， 係 我可憐佢， 但你係， 但你真係好撚煩。 但對於我嚟講就一樣嘢， 係啊， 喂，我感覺唔到 ，OK， 嗰啲內地人煩嘅，因為大家都係乖乖地坐喺度，繁忙時間人企喺度，我覺得冇所謂。 呢個古仔我喺呢個節目講咗好多次， 我唔知你講咗，但我已經係覺得煩撚到就，我俾多個20几蚊，我係想安靜少少。咁而家個車卡，我覺得啲內地人咧好嘅，就係咧喺嗰度咧，佢都唔係太過嘈嘅，就算繁忙時間， 因為佢只係頭等， 係啦， 係啦，同埋。因为呢个系阶级斗争嘅训练之下的产物， 系啦。同埋第二样嘢，佢哋坐喺度嘅时候都系乖乖地瞓觉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我俾得到20几蚊，你唔好成程每有即系两次去 check 嗰张飞， 一到两次啦， 系一到两次，你唔好搞鸠。 沙田站啦、啊，多数。 我最扑街嘅仲试过，屌你老尾，我都唔捻明嘅，你为何上水站上三条捻样上嚟 check 飞咧？ 系 夜晚九点几， 下个站都到啦。 我真係唔撚明嘅，跟住然之後永遠都係嘅，就係呢個從來都唔會係香港人嘅，即係話時話講真嘅，永遠都係內地人就話、 哦，我唔知道，原来又要咁样。 我咪讲，我都话我呢个古仔，我喺度讲好多次啦。我同你做节目个，喂，佢系佢，如果你你，哎呀，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要你要嘟嘟嘟啊，佢会放你一马噶。但系你话对唔住啊，我唔知道你要嘟嘟，我唔该，同我落车，跟住又话咩填张表。罚5000啊乜鬼噶嘛？屌你老！ 我未试过 双重标准嚟噶嘛？ 我未试过俾佢罚，因为我每一次都系丢嘅。 我试过啦， 我未试过，所以就咁样。但系哇，你都有次系罚啦。 我系拒绝被罚啦，我咪讲过俾你听咯。 OK， 我话点解嗰个讲普通话嗰个就唔使罚，我就要罚先。佢系要我喺嗰张表度签个名，我话我就唔会签噶啦。你一系就 拉我， 得我差馆，咁啊扰攘咗好耐，佢就放埋我走咯。 因为咧好麻烦嘅原因系咩？就系、是、哇，有次有个女人，佢系冇我唔知佢真定假啦。烦乸到系咩？就系、是、一路讲啲唔咸唔淡广东话，你唔好拉我去差馆啊，成啊！你知由九龙塘去大围系四分几钟噶啦，嗰条路。咁嗰条路就嗰女人不断 嘈啊。 不得了嘈，佢又唔系屌喎，佢嗌嗰只，即系我心谂，佢唔会拉鸠你去打靶噶，你唔好咁惊啦，屌，哇烦閪到啊，即系我永远都唔明噶咋，你可唔可以搵一次嘅就系话，你架火车停喺度，你嗰部机唔好俾人自动咁好似好捻外国式个个都系屌，一定系会嘟落去嘅，你可唔可以搵一次嘅就系话？喺嗰个闸里头入去头等嗰两个车，嗰度先至有啲人挂喺度，然之后你每一次都要有啲撚样去企喺度俾人 do， 你先 抗争到咧。呢、這个我都系，我净系都系 appreciate 佢就制造咗几个就业啦，可怜下、啊、可怜下佢啦。咁啊，香港人有啲嘢做啊，咁样咪冇嘢做啊。咁啊。讲埋呢单嘢啦，就第一日就喺个安检度咧，即系深圳嘅地铁咧，就都总共安检咗82万人、哦嗯，哇，都几犀利，82万。咁佢话咧就喺呢82万人里边咧，就搜到咧就有呢啲搜到咧有大约咧160把嘅。即係可以行空嘅武器啦，包括有匕首啊，有尖刀啊，有斬崩刀啊，有30尖刀啊等等啦。OK， 咁啊呢個都可以理解嘅。 造世界 都唔係啊，智慧嚟㗎。呢個有咩事嘅時候，我都係攞把刀出嚟，大佬同你片過啊，唔係俾你整個並炸齋俾你斬啊。OK， 咁同埋就搜到一啲汽油啦、酒精啦等易燃物品咁啊。呢、這個好正常嘅 ，OK，即係我覺得冇搜到一啲槍械都已經好噶啦。咁啊所以呢個就提醒大家啦，喺深圳搭地鐵咧，就呢段時間就要提早啲出門啦。仲有就係盡量又避免咯。咁但係你盡量大家避免嘅時候，咁啊大家翻地面度搭車咧，咁你又係辛苦嘅啫。即係深圳搭公車。又系辛苦到嘔嗰只嚟噶啦， 公车就一定唔搭啦。 系啊，咁所以都系我谂都系转下啦，搭多啲的士啦，的士系会好啲嘅。 的士就好啲嘅， 不折的士都系辛苦。 哇，你罗湖站又系扑街嚟嘅，屌唔好提，唉，所以你即系你其实又 最好都系唔好去。 唔系我唔系第一，即系最好唔好去。 最好唔好去。 第二嘅系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俾我拣，我都系过黄江会方便过罗湖嘅， 系啊。 即係 會好啲， 你寧願 我都盡量避免羅湖 啊。係啊，不過冇辦法，有陣時近雙居拉嗰邊就即係焗住個羅湖啫。係啊。 咁啊，另外就尋日就呢個南京嘅青年奧運會開幕啦。嚇，咁啊有冇睇到開幕式啊？ 屌，點會睇啊？ 係啊， 問我多。 但係 TVB 播 咁頂人， 幾撚外國啊？ 好鬼 係啊！咁啊嚇，咁啊都唔知咩奧運會嚟。咁啊，总之有个叫青年个运会啦，咁啊都冇乜特别嘢噶啦，咁啊习近平开幕啦，寻晚，咁啊仲有就习夫人咧就亦都搞咗啲 campaign 啦，招呼下啲外国嘅 宾客啦， 即系元首夫人咁一齐就去做下刺绣啊，咁啊叫做佢啊整个名好正，叫穿针引线。咁啊一塊好大塊嘅刺繡，咁大家一齊坐曬喺度咧，就 穿針 引線，咁啊但係有寓意啊，咁所以就呢排一集都係威曬㗎啦，紅人嚟啦，咁啊強勢領導，咁啊所以睇下佢即係跟住係點啦，因為最近其實即係喺內地都有個，即係我諗打貪嗰度都。 今年我諗就新嘅奧運會都有個新嘅項目，就係打貪嘅，打貪都係一個項目嚟嘅。咁啊，最近就喺內地，即係關於周永康嗰個，其實都一路喺度醖釀緊一樣嘢啦，就係話打呢個周永康呢只大老虎係一個句號，亦係一個逗號啦。好多人都繼續仲係爭論呢樣嘢啦。咁啊，我諗啊，我自己嘅睇法都係嗰樣嘢啦，即係可以嘅話，我諗阿習都係，如果嗰個政個新嘅政府係繼續行得喐嘅話咧，我諗就我自己係會偏向咧，即係打到去周永康咧都差唔多噶啦。即係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去到去到曾慶紅啊，或者係甚至係江澤民啊？咁我覺得呢個就除非咁樣啦，即係除非阿習會覺得自己就打破呢個鄧小平個僵局。十年之後我繼續做。做到千秋萬世，咁冇所謂啦。如果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佢可以繼續 打 落去，係啦，因為打咗唔使還啊嘛。 係啦， 咁但係如果係做十年嘅話咧，即係如果正正常常我係阿習咧，我都會覺得係打到呢度為止咧，應該停一停佢會好啲啦。嚇，咁啊，另外仲有呢個禮拜仲有咩發生咧？呢、這個禮拜就日本投降69周年喎， 係啊， 1945年嘅8月15號。咁啊，日本嗰邊就繼續啦，每年都係指定動作就係參拜靖國神社啦。咁今年就安倍晋三冇去嘅，但係咧就捐咗錢，嚇、私人名義佢就我個人身份啫喎，你又吉我， 你唔好挑鳩我， 你個嗰個香港特首都個人身份，就係簽個名啦、我個人身份捐錢又關你撚事啊？咁但係咧。咁大陸都要嘈啦，嘈咗大輪啦、又繼續即係指責呢個日本政府就冇反省啦、或者就係呢個即係繼續即係點啊，冇去真正面對呢個侵略嘅歷史啊等等啦、冇同呢個軍國主義劃清界線啊等等，咁所以又繼續譴責啦。咁啊喺中國呢一邊咧，喺8月15號個投降日咧，其實咧就中國政府都做咗一啲動作啦。官方咧就首次就通過個網絡就公布一個叫做咧所謂叫做中國戰區受降檔案嘅。咁咧就喺8月10號 中國 戰區受降檔案。 咩叫受降？ 受降即係話日本。是不是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個檔案、 okay, 那中國國家檔案局呢就在8月15日開始就在它的官方網站呢就推出一個叫做呢偉大勝利中國受降檔案專題，那一共呢就有24集，每日呢就出一集的、那就到目前為止都出過很多集的了，包括第一集叫做中國的全面抗戰啦、那其實呢就沒什麼的，我都上過去看過，主要都是呢就是post 翻一啲當年嘅照片啦，日本投降嘅照片啦、或者仲有咧就係啲有關人士嘅一啲簽名啊等等啊，就係、是、之如此類嘅嘢啦，就冇乜嘢，即係其實都冇乜嘢特別嘅。咁啊所謂叫做咧，即係中方呢邊嘅解讀就咁講嘅，佢話日本係政府喺個歷史問題上就一直缺乏深刻嘅反省。咁佢話咧選擇咧喺日本投降日呢個歷史史節嘅時間去公布中國戰區受降檔案，係面對當下中日關係嘅現狀。咁佢話中國採取嘅一個咧不得已，亦都係必要嘅做法，就係咧希望令到日本人或者世界咧繼續認識，即係日本當年嘅暴行同埋嗰個咧投降嗰個歷史嘅真相等等所有咁嘅嘢啦。咁啊～咁啊，所以就每一日就懟一份咁嘅嘢出嚟啦。咁啊，一直就會去到，聽講就會去到9月7號為止嘅。咁但係即係我始終都係嗰句囉，即係每一次都係譴責日本唔去反省嗰個歷史。咁但係就即係我都咁講，就係話你要其實你要日本認清一個乜嘢嘅歷史咧？即係其實日本喺今時今日，譬如話 安倍晋三都準備，唔係即係都已經係嘗試去修憲啦，亦都好似通過咗啦，就是、個自衛隊嗰、那個日本自衛隊扮演嗰個角色啦、嗯、，OK， 即係喺世界上可唔可以再繼續再即係、就是、多參與一啲，譬如話即係一啲嘅聯合嘅軍事運動啊等等啊所有嘢，咁呢、這個。喺日本嘅社會裏面其實都醖釀一啲好多好多好多討論，咁你又唔可以話日本人冇完全去完全去唔反省呢，即係1945年呢件事嘅、嗯、即係我又唔可以咁講，同埋就係話咁有啲嘢就又要咁睇啦，即係中國第二次嘅世界大戰嘅歷史其實同中國共產黨又冇乜嘢分冇乜嘢拉楞嘅，即係如果你講緊1945年嗰個69年前嗰個投降，其實日本投降係投降俾盟軍㗎喎，即係又唔係直接投降俾呢個 中國 㗎喎，咁你甚至就係、是、即係其實今時今日有好多嘢國民黨自己又唔出聲，係咪先？咁你當陣時即係蔣介石係以一個中國戰區嘅總司令咁嘅類似咁嘅身份去代表盟軍去接受日本嘅投降嘅啫嘛。 嗯。 咁所以即係你想人，即係我想問嘅就係中國共產黨，你今時今日想日本去面對啲乜嘢啫？去面對啲乜嘢？即係同埋就係話兩國嗰個關係，其實你想人哋點搞啫？即係人哋喺人哋嘅眼中，你又點樣去 對待 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呢段歷史呢？係咪先喺你嘅電視台裏面每個禮拜仲見到抗日旗合，係咪將啲日軍撕開幾卷手撕雞咁樣？ 唔係先，應該咁樣講。 咁你想我點樣同你講嘢？ 應該咁樣講，應該咁樣講。 係 你點計數都好， 係 贏日本嗰個係國民黨， 嗯， 唔係共產黨嘛？ 係 咁你關你乜嘢事呢？你喺度嘈。 係啊，即係其實如果你國民黨就第一國民黨，第一國民黨今日冇四啦。 係啊。 第二其實即係有好多嘢，其實你話喂，其實台灣人，其實你知唔知台灣都有好多聲音㗎？ 嗯。 即係譬如話，你講緊日本1945年喺日本即係投降嘅時候，第一佢唔係向中華當時嘅中華民國投降，佢係向盟軍投降。台灣喺嗰陣時係從未隸屬過於呢個中華民國㗎嘛，但係後嚟係中華民國政府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翻流亡，然之後過嚟台灣夾硬去佔領㗎啫嘛，即係台灣人都有種咁嘅聲音喎，因為喂，嗰中華即係台灣，其實喂喺嚴格上嚟講，喺1945年佢唔係中國嘅領土嚟噶嘛，佢係日本嘅殖民地嚟噶嘛。咁、你日本戰敗，其實係交翻個殖民地出嚟，係俾盟軍噶嘛。即係好似而家嘅釣魚台啊，或者琉球群島啊，其實佢係應該作嗰種嘅處理，或者你可以更加咁講，台灣人其實係喺1945年，其實佢哋係有權去自決噶、哦。如果中華民國冇喺中國嘅本土打敗場內戰嘅話呢，喂，台灣人係其實係可以喺自己嘅土地，喺1945年係好似其他嘅殖民地一樣，係進行呢個獨立㗎嘛，係可以做呢樣嘢㗎喎。喂，即係所以你話歷史係喂，即係唔係，所以有啲，所以唔好成日咧執共產黨口水尾，扮模仿嗰扎應聲蟲跟尾搞，有多時好多嘢咧，真係要，即係歷史係要真係要，你係要睇下你從邊一個角度去睇啦。 係， 即係譬如我最近睇，其實講開你最近我睇嗰套電影啦，套電影就係、是、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永遠的零》啊， 嗯，聽過，我想睇嘅，我未睇， 好正，好正嘅一套電影啦。 零式戰機， 零式戰機，神風特工隊， 係啊。 咁個故仔其實我又唔想劇透太多啦，但係我覺得好值得去睇啦。首先，套電影俾我覺得就係日本人一種某一類嘅日本人嘅一種誠意，佢哋都係想去。其實都係去反省、去檢討嗰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最後戰敗神風特工隊嗰樣嘢。咁佢個故仔其實就係講咩？就係、是、講一個嗰、那個男主角咧，就係、是、 一個佢一個日本嘅軍空軍機師啦，嗯、一個好出色嘅空軍機師。咁咧，佢最後咧，其實佢一直咧，其實佢身邊嘅戰友咧，都係覺得佢係一位懦夫，佢唔敢為國家而死。但係到最後咧，其實咧，佢就係神風特工隊自愿去參加神風特工隊嘅一員。係 啦。 咁然之後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好好值得大家深思嘅角度，就係咩咧？喺當時咧。好多日本嘅軍人咧，都係覺得為國犧牲咧係必然嘅事嚟嘅。但呢一位男主角咧，佢嗰個飾演，即係嗰個呢位嗰個角色咧，就係話咧，嗰個軍佢咧就係一個咧。點解會俾佢身邊嗰啲同僚話佢係懦夫呢？就因為佢成日佢有另一種睇法。嗰種睇法就係咩咧？就話一定要保住條命。然之後咧，去到咧戰後咧，為自己嘅國家繼續建設貢獻自己，咁樣先為之愛國。同埋就係話咧，家大亦話國大咧，喺佢心目中，佢覺得係家係大啲嘅。佢屋企有個老婆，有個女，佢要為佢老婆同個女，佢要保存佢到生命。嚇，唔輕易去犧牲，咁然之後咧，佢覺得咁樣咧先係做人嘅一種人生態度，咁然之後咧就俾佢啲同僚咧誤會點點點啦，咁然之後咧就講佢啲孫咧點樣揾翻佢個故事出嚟啊，咁成個故仔好。好多嘢值得人哋，值得大家去深思，同埋都電影拍得好好啦。咁所以就即係，所以我又唔認同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即係話日本有冇做過反思咧？我覺得其實都 有， 其實梗係有啦。 日本有做， 譬如宮崎駿都拍最近嗰套就最新嗰套，我唔記得叫咩名，嗰套卡通片其實動畫嗰套都係講 咩咩機係咪啊？ 我有睇嘅，不過我唔係即係講佢就講翻，又係講嗰段歷史，就係講日本點樣去。 我唔係風起了 係啦，佢就講佢其實就係講佢哋點樣日本點樣去外國派自己嘅本土嘅學生走工程師去外國咧特別係德國咧去學習這個。去做自己，即係自己去研發自己嘅飛機，咁都係講嗰段時間嘅歷史。咁其實我覺得，即係你睇到嗰、那個喺日本嗰個文化，漫畫啊、電影啊，或者係書籍啊，其實有好多好多好多人去反省緊呢段歷史。OK， 即係甚至神風特工隊究竟係啱又唔啱啊？今時今日算唔算係喺今時今日角度算唔算係一種恐怖主義啊？等等啊，佢都有反省、有反思。不過問題係你中國共產黨聽唔聽先？係咪先？即係你會聽人哋講嘢嘅咩？中國共產黨？你唔會㗎，你每件事度都唔會㗎啦。細微到香港嘅普選，你唔會喺國際嘅事務上面，你今時覺得自己已經崛起咗，你根本完全都唔會聽人哋講嘅嘢㗎啦。你淨係要人哋跟你嗰套啫，係咪先？你要日本仔點啫？你要日本仔日走過嚟 跪喺度 幫你含撚啊，係咪先？咁就為之認錯，係咪先？道歉人哋道歉過啦，係咪先？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又想講翻轉頭講另外一個故仔咯，就係講翻即係以前我講咗撅冇講一撅，就係我同廣州今日最新聞啊阿彭彭個佢同我分享個故仔嘛，就係話早一段時間嘅時候，今年早一段嘅時間之後，越南同埋呢個即係越南嗰邊有排華嘅情況，咁佢就話佢識咗個越南嘅華僑，個華僑咧四代㗎啦喺度，但係咧同佢講，即係簡單講啦，就係佢就即係嗰個越南嘅華僑就同阿彭彭分享，就話如果我真係好想日本唔係越南同埋中國開戰，同埋咧我好愛國嘅，我希望如果一開戰嘅時候咧。就是中國會打勝仗，咁嗰次我就同阿彭彭爭論啦，就係呢個人究竟係有冇問題咧？即係佢覺得冇問題，咁我就覺得好大問題啦。咁但係我後屘我都話，我要喺度同阿彭彭道歉啦，因為我發覺其實諗深一層，我哋咪又係咁嘅人，即係如果我哋見到有一日啊，中日兩因為釣魚台開戰，阿的你會望邊邊贏啊？但講真， 你問我啊， 係問心嘅。 我真係唔想中國贏， 係 我講真， 係 我真係唔想中國贏， 即係想日本贏啦， 係啊， 係咪？ 我係想日本贏噶， 咁啊，即係你 即係想日本贏啦。咁、我同你都係一樣咁，使乜咁使乜咁驚啫？係咪先？即係我想話俾你聽，我同你喺中國十幾億人裏面，唔係好另類嘅咋、你試想一下，如果今時今日中日開戰，今年係甲午，係咪先？第二次嘅甲午戰爭仍然都係日本打贏。OK。你估喺中國入面有啲咩嘅奇特嘅嘢會出現呢？其中一樣嘢我會幻想到就係咩？北京啦、上海啦、重慶啦、廣州啦、深圳啦，包括埋香港呢啲咁嘅城市，爭相割讓俾大俾日本。喂，你冇同我爭，等我嚟。我犧牲 會唔會、啊、 我割讓俾日本 會唔會、啊、 俾日本國 OK 會唔會啊 嚇、 啊、 我唔知啊嗱即係可能係好誇張，但係我話俾你聽 打輸咗咧就會咩咧 係 喺北京上海會更多人食呢個人體壽司咯 係 嗰個打飛機嘅程度係更加瘋癲 咯，即係未打大家就愛國，喂打完之後喂其實。大家都爭相割讓啦、有乜問題啊 ？OK，、所以咧，我覺得我同阿彭彭講嗰個越南人咧，都係即係冇乜兩樣嘅嚇，咁、所以即、唉，呢啲咁嘅嘢就嚇，咁、所以反唔反省咁啊，睇下你接唔接受嘅啫。好啦，咁啊，今日就又捱完今日嘅節目啦， 又冇捱嘅， 係嘛？OK。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就送埋呢套我好鍾意嘅電影啦，《永遠的零》嘅入面嘅呢一首主題曲啦，咁啊如果大家哇今日我哋講咗好多，其實講咗好多電影嘅，包括Good Morning Vietnam， 講咗呢個 Deadpool Society， 咁啊包括呢一套啦，《永遠的零》啦。啱啱其實喺香港嘅戲院就做完冇幾耐嘅， 做完冇幾耐， 但係其實係幾辛苦嘅，因為佢排嘅院線咧，其實就好少，同埋通常都係朝頭早做，咁、所以其實我嗰次睇到好辛苦，咁啊而家就做完㗎啦，咁啊我唔知有咩渠道啦，咁大家試下睇下揾下咩渠道，我諗應該都揾到啲地方下載嘅，咁就好值 先啊， 好值得睇嘅呢套電影， 應該可能 唔錯嘅， 可能啦、完咗之後就跟住。應該過多啱啱落嘅話就應該可能過多陣啦、YouTube 會有 嘅。係啊，同埋入面嘅零式戰機呢，即係如果我哋經過雙星模型、砌模型嗰個年代呢，即係呢零式戰機啊、大和號啊呢啲呢係好有親切感嘅，對唔住呢個好唔政治唔正確但係都係要咁講，係型過你大陸嗰啲呢嗰啲戰機嘅。 再對唔住一期。再對唔住一樣嘢。 係 ,Faker 係有一級喺度嘅零式。 所以呢係呀、即係我哋冇你唔好怪我哋啦，即係如果中日一開戰呢，我同阿迪係第一個呢去排隊登記做日本嘅漢奸走狗買 好會㗎，係 呀 係呀，即係嗱再講多再唔得呢樣嘢要再講多少少嘅，係你講你點樣計都好，日本打完輸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改變咗呢個世界好多嘢，至少佢係真係令到人類去進步 嘅，係嘛？ 你冇你諗下家電市場又好，我哋嘅電視機所有嘢都好，呢、這個係喂呢、這個疫症 體，即係冇呢個第二次大戰，所以就冇呢、這個 冇我哋 今時今日咧就冇呢個42寸 high def 電視啦。 而你中國人個世界工廠嘅起家都係借日本嘅家電市場做工廠開始先， 係、再講。攞落去呢次會反艇嘅 ，OK， 好啦，咁啊留翻下個禮拜睇下阿牛刁文流翻唔翻嚟啦，咁、我留翻啲話題咧就要同阿刁文流講嘅，好啦，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愛の歌が途絶えるように心の明かりが。消えたの たった一度の人生を捧げてさらば友よ永遠に眠れ青空は悲しい空揺れる木漏れ日が切なくて夏が来るたびあの日と同じ風が通り過ぎていったよ涙見せぬように笑顔です Sayonara をまた会うと約束をしたね。何のために己を立って魂だけが帰り来るの。闇に飛び交う蛍に連れられ君がいた気がする。